发，恨不得离开他，但怎地他是可笑他我老人家。乖孩子你回来吧，看一看这瞎眼的老大妈， 打龙袍。 最后请听刘桂馨演唱的《哭灵》。 Thank you.